我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，牛郎织女且情相会在银河，孟姜女千里送寒衣，寻找江河，生生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时光难忘怀，难忘。 伯伯、婶婶阿姨、爷爷奶奶，跳起跳板盼盼来，盼来来，我把子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乖， 我是我的乡里妹子，乡里妹子嗨耶。 水也美，绿飞水满。

牵挂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？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起我的阿妹在身上，飞向月亮天上走，天上走，哎，妹啊，妹啊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， 一代人人都说大阪城是好地方，大阪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，大阪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，大阪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，大阪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，热爱劳动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，劳动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。大阪城的天瓜大，西瓜大又甜，大阪城的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，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，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，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，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，就是再挨16000匹我自己也情愿，就是再挨16000匹我自己也情愿，情愿，就是再爱16000匹我自己也情愿，就是再爱16000匹我自己也情愿，就是再爱16000匹我自己也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，郁钧剑带出的响四川，刘斌带出的华北大平原。